第36集，萨维斯的陷阱。泰兰德的触摸和鼓励给了马法里奥无限的力量和帮助，他看到了泰兰德为他流下的一滴眼泪，心颤了一下，然后强迫自己别过头去，再次注视着夜空，将意念集中在心爱萨利的方向上，迈步前行。马法里奥放眼望去，到处都是熟悉的碧绿色，他集中精神，让影子世界与现实元素两相交叠在一起，半飞半走地漂浮在梦境里，感受着真实与潜意识之中的无数场景。当他向前行进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存在引起了他的注意。起初他怀疑那是错觉，随后很快为自己的怀疑找到了证据。 我尊敬的导师塞纳留斯，是你吗？ 马法里奥感觉到是塞纳留斯在接触他的意念，通过微弱的连结表明自己平安无事，最后一只地狱犬已经被消灭，但眼下还有更为紧急的事情需要自己前去处理。马法里奥意识到是塞纳留斯感应到自己的学生进入了翡翠梦境，于是赶来与他联络，好让马法里奥知道自己还在，局面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塞纳留斯无声的鼓励下，马法里奥加快了步伐，绿色薄雾变得越来越稀薄，很快下方的世界也变得越来越小，他知道自己终于能像飞鸟一样在空中翱翔了。他全力以赴地赶往着目的地，看着群山与河流在身下飞驰而过。就在他快要飞到那座主城时，马法里奥被眼前的一幕吓住了。先前那位信使的描述并不足以表现降临到这座传奇城市上的灾难，新艾萨利大面积区域都被夷为平地，仿佛被一块天降巨石反复砸过无数次，外围区域没有一幢建筑屹立不倒，到处都燃烧着熊熊烈火，但那并不是马法里奥所熟悉的红色火焰，有些是邪恶的绿色，有些是如墨的黑色。马法里奥从火海上空飞过，即便是在梦境中也能感觉到下方升腾的热浪。接着他第一次看清了恶魔，地狱犬已经足够可怕，但真正让他感到心惊胆战的是跟在后面的那些具有智慧的生物。虽然头上长角，面目狰狞，身形庞大，却步调一致，坚决果断地向前征杀。这不是一群愚蠢莽撞的乌合之众，而是一支大军，目标明确地传播着邪恶。就在马法里奥靠近时，他还看到越来越多的恶魔从皇宫中冲出来。那座巍峨庄严的建筑丝毫没有遭到破坏，这早在马法里奥的预料之中。正如那名信使所说，宫墙上仍然有哨兵站岗。马法里奥从几名哨兵身旁经过，竟然发现他们在欣喜地注视着下方的惨状。他们银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斑斑鲜红，有些甚至恨不得想要加入下方的恶魔。马法里奥感到一阵反胃，将视线移开，回头看向皇宫侧面，发现上层精灵们的住所也同样完好无损。女王的仆从甚至还在建筑物间来回行走，一副置身事外的模样。马法里奥越发感到不安，朝高塔飞去。和之前在梦境中感到的一样，马法里奥感到有强大的力量正在从黑暗的永恒之井疯狂涌出。可以想象，上层精灵们肯定正在加倍努力。永恒之井上风暴肆虐，那座饱受折磨摧残的城市危在旦夕。上次到来时，马法里奥试图从他感受到法术的位置进塔，这次他在空中降落，找到了一处靠近底层的阳台，想象着自己用肉身该如何进入。他先降落在阳台上，然后走进了那扇敞开的门。 他惊喜地发现自己成功了，差点笑出声来。那些傲慢的上层精灵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要防范别人以这种方式进塔，反倒让他轻松得手。马法里奥沿着走廊向前漂浮，终于在尽头处找到了主楼梯，旁边还站着十几只长角的巨大恶魔，正是他在外面看见的那种恶魔。马法里奥的第一直觉是转身就跑，对方没有发现他，可惜附近没有地方好躲，他只好硬着头皮准备迎敌，暗自骂自己太过愚蠢。谁知这时有几只恶魔从他身旁笨重地走了过去，在梦境形态下那些家伙看不见他，马法里奥松了口气，看着最后一只恶魔消失在走廊上，确认后面没有更多时，这才定了定神走上楼梯。他一路经过了好几个房间，却都没有停下脚步。马法里奥的目标在塔顶，随着他离塔顶越来越近，他越快抵达那里就越快能实现计划。其实他也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做。马法里奥追随塞纳留斯学习德鲁伊之道，但在法术方面也不亚于弟弟，即便是眼下这种情况，他相信自己还是能释放出某种魔法。爬上一段距离之后，马法里奥突然遇到了屏障，他伸手去触摸空气，感觉到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挡住了去路，也许这就是导致他上次失败的那道结界。看来上层精灵们也没有他想的那么疏忽大意。马法里奥下定决心，竭尽全力想要撞过去，他感觉自己的身体正在挤压着那道障碍物，仿佛要撞穿一道真正的墙壁。但随着他不断用力，那墙壁渐渐变软，马法里奥成功撞过去，却也跌在地上。这一下跌得如此突兀，马法里奥甚至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成功了。他转过身，想要再次触摸那道屏障，却只摸到了非常微弱的力场。如果不是因为他的闯入破坏了屏障的防护力，就是因为设计的初衷是为了阻止外来者闯入，而不是离开。不远处有两名卫兵把守着一道厚重的大门，那一定是上层精灵们施法的地方。确定卫兵们看不见他之后，马法里奥将一只手放在门上试了试，他的手指没有受到任何阻挡，轻易地穿到了门的另一侧。于是马法里奥鼓足勇气走了进去。门背后的景象看得他头皮发麻，暗夜精灵的施法大厅远比外表看上去要宽敞得多，相比之下马法里奥的住所狭小的简直像个火柴盒。上层精灵们恰恰需要如此庞大的空间，因为他们身旁还站着成群结队的凶悍战士，全都面朝着马法里奥刚才走进的那扇门。靠近之后他觉得更受震撼，那一张张脸上没有同情，更没有怜悯。马法里奥屏蔽杂念，朝上层精灵的法阵走去，既专注又厌恶地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群上层精灵看起来彻底疯了，大多数人都显得格外狂热，原本精致的衣装罩在骨瘦如柴的身体上，其中几人眼看就要体力不支，却仍然渴望而热切地凝视着自己的杰作。那道在现实境遇中撕开的裂口正在有节奏地跃动着。马法里奥朝裂口中心望去，不过瞬间就转开了头，短暂的求学生涯已经让他感受到里面藏着巨大的邪恶。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些族人竟然看不透自己是在跟何等可怕的恶魔打交道。马法里奥拼命想压制住心中的恐惧，转过身刚好跟女王陛下的顾问萨维斯打了个照面。他距离萨维斯那双令人惶恐的眼睛只有几寸远，此前对萨维斯顾问的假眼他早就有所耳闻，听说是萨维斯刻意用这双魔法眼睛换掉了原先的双目。乌黑的眼球布满了红宝石色的条纹，就像马法里奥在魔法裂隙中感受到的黑暗力量那样漆黑无边。 萨维斯那张冷酷的面容上带着分外专注的表情，起初甚至让马法里奥以为自己被发现了，后来才知道那只是他的幻想而已。过了一会儿，萨维斯穿过马法里奥的身体，走向正在施法的那群人。马法里奥半天才回过神来，之前月之守卫和拉文凯斯领主都把外面那场灾难归罪在萨维斯顾问的头上，此刻亲眼见到，马法里奥认为他们的猜测准确无误。他仍然怀疑女王陛下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稍后再证实这件事情也不迟。马法里奥打定主意，朝着控制结界的法阵走去。三名上层精灵法师围在身边，却似乎只是在监视着进展，并非在决定着裂隙的形成。他走到他们前方，凑过去观察细节。这道法术释放的真是精妙，施法者的本事远在马法里奥之上，可他还是很快就看出该怎样影响法术的效果，甚至将它移除。当然，前提是马法里奥必须在梦境形态下也能顺利完成这一切。为了验证这种可能性，他对着空气小声地念了一句咒语，想要用简单的法术戏弄他们一下。咒语刚出口，就有一道清风刮过，将一名法师脑后的头发轻轻吹起。这个小小的成功让马法里奥很受鼓励，既然如此，想破坏护盾法术也不是什么难事，那就能帮到那些月之守卫了。他凝视着法阵正中心，将注意力集中在最为薄弱的连结处。突然，一个冰冷的声音传进了他的耳朵， 真是不自量力，愚不可及。 马法里奥本能地转过头，萨维斯顾问在盯着他看，死死地盯着他，那双眼睛闪烁着光芒，显然能看出梦境形态。接着萨维斯举起了一小块白色水晶，一股巨大的力量把马法里奥朝那块水晶吸了过去，他竭力想要挣脱，可惜心有余而力不足，水晶占满了他的视野，继而变成了他的整个世界。在这间不可思议的狭小囚牢里，马法里奥注视着萨维斯那张满带嘲笑的大脸。 哼，真是突发奇想，竟敢来给我捣乱。你觉得你在灵魂出窍的情况下能活多久？我们等等看就知道了。 说完后，萨维斯将水晶揣进口袋，马法里奥随之跌进了黑暗。克拉苏斯和考雷斯特拉兹来到了城市的外围区域，克拉苏斯希望能在这里找到那位暗夜精灵，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知道对方就居住在这附近的，料想应该是诺兹多姆在他脑海中留下的印象，不禁在心中默默感谢时光守护者的帮助，这让他心怀希望，或许他可以提前终止这场灾难，和罗宁重返家园，前提是他能找到罗宁。想到这里，克拉苏斯深感内疚，责怪自己没能在第一时间前去寻找罗宁的下落，觉得内心有愧。克拉苏斯决定，只要他一找到那位神秘的暗夜精灵，就立即去跟罗宁会合。对罗宁的亏欠，他远比对方想象中的还要多。考雷斯特拉兹突然在空中减速，同时朝下方的树林飞去。红龙在地上降落，俯下龙头，让克拉苏斯从背上下来，随后查看着周围的环境。 我只能带你飞到这里了。 我明白，距离不远了，最多再走一两个小时就能抵达，你已经帮我够多了。 我不是打算在这里抛下你，别看你这副打扮，似乎你忘记了我们龙族能够改变样貌。我会变成那些精灵的模样，跟你一起过去。 怎么了？ 我 我无法变形了，稍微试一下都很痛苦。 不要再尝试了，我只能自己去。 你确定吗？我发现只有我们俩在一起，那诡异的疾病才会表现得没那么严重。 好像是的。 好吧，我知道你必须要继续前进。 你会留在这里吗？ 我会尽力。暗夜精灵似乎很少到这片地区来，这里的林木又高又密，应该能掩盖住我的行踪。要是你需要我，我随时都会来帮你的忙。 我知道。 你能找到那个人吗？ 但愿吧。 随着克拉苏斯渐渐靠近那座城市，离红龙越来越远，疾病与疲劳感也越发明显。但这个瘦长的身影仍然在竭力对抗着虚弱，他要找的那个暗夜精灵一定就在城里。至于找到对方后该怎么做，克拉苏斯也说不清。他只希望诺兹多姆在他的潜意识里埋下了答案，会在适当时机回想起来。如若不然，就只能靠克拉苏斯自身的判断力了。这条路似乎漫长的永远都走不完，可他终于还是看见了城市文明的痕迹。遥远的外墙上插着燃烧的火把，甚至就连城门口都有火光在闪动。接下来他将面临最艰巨的挑战。虽说他此时的样子很像暗夜精灵，但是他们还是能认出他来自别的种族。要是他用帽子罩住头，再微微弯下腰，但克拉苏斯发现林中并非只有他一个人。一群暗夜精灵突然从四面杀出，身上穿着与之前抓他的那波人相同的盔甲，手里执着长矛或是利剑，凶狠地指向这名闯入者。克拉苏斯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乖乖地伸出双手，让精灵们将他绑住。其实他在心中有些庆幸自己被抓住了，这样才能顺利进入那座城市，等到了那里之后再想办法逃跑就是了。这时一位满脸严肃的年轻军官从夜刃豹背上跳下来，走到他的面前。 我是加洛德·影戈队长，你现在已经是苏拉玛卫兵的俘虏，速速投降，饶你不死。